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跨过大西洋， 寻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主题，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 静止的时间，好多画面，每一张熟悉的侧就失去了眼泪，让喧嚣也挡住伤悲。我不想遗忘当时的月光，还清楚地照着那侧脸。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，灰飞都湮灭，谁在眼前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。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，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我，依然挥手前尘无尽，你会不会改变，只留下最后的那侧脸。黑暗中谁能看见那一道幸福的弧线？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，灰飞又湮灭，谁在眼前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。我走着走着